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冬奥会的话题哈，距离冬奥会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已经只剩下80多天的时间了。其实说是2022年，一想还在明年呢，但是今年马上也就要到年根了哈，转过年来啊，明年咱们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哈，咱们也可以在家里哈开开心心的一起看冬奥， 对，看冬奥。 其实2022年冬奥会啊正式举办之后哈，我们严谨一点说，北京就将正式成为啊。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双奥之城啊，就是同时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哈，这是全世界那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份荣耀。那其实除了北京哈作为双奥之城之外，其实也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叫双奥运动员啊。当我们说双奥人啊，双奥人就是既参加过这个夏奥的工作，也参加过冬奥的工作啊。 对， 咱们其实北京作为双奥城市，双奥人很多， 记者也算嘛，你既报道过夏奥又来报道冬奥啊，也算 都参与过啊，都参与过。但是有一些运动员其实这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啊，就是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一些项目哈，跟冬季的，因为冬季几乎都是冰雪项目，所以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说这个运动员他们那么有时间吗？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项目一样达到顶尖的水平，尤其是参加奥运会，其实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些运动精英啊，运动的这个运动天才、运动怪物，才能去说有机会去参加奥运会这样级别的比赛。你既参加过夏奥，又参加过冬奥，就是说明你分别在至少两个不同的运动项目上都达到了人类运动精英的这样一个水准。 对， 大家会想有时间，他们有空说一个项目就够难练，同时还练两个项目，还真有啊， 有很多 不少这样的运动员。 对，也不能有很多， 有。目前呢，根据这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统计截止时间到哪儿呢？就是截止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曾经一共有139名运动员是参加过所谓双奥的比赛，就是既参加过 夏季奥林匹克 又参加过 冬奥啊， 是冬奥的比赛啊，139名运动员。说这139名运动员这来参加有多少获得好成绩呢？有6个人同时登上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领奖台啊。我们知道奥运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了， 对， 1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6个人啊做到过这一点。既登上过夏奥领奖台，也登上过冬奥的领奖台， 厉害啊！都是我看有金牌，有获得银牌，又获得铜牌，反正就是获站上领奖台吧，前三名啊。 前三名。 由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这个我想先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运动是相通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事理解错了，就是运动是相通的，好像所有的运动都是相通的，其实也不是。我们指运动相通的是指本身运动对于大家的这个基础要求，我们说田径是运动之母，体育之母， 是 它的基础要求基本就是你的跑跳投嘛，就是你的身体素质啊。所以从这一点上运动是相通的，任何的运动都离不开跑跳投啊，离不开你的良好的这个基础身体素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运动的理解有的时候也是相通的，就体育理解嘛，首先我们是这个来说奥林匹克这个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所有的运动项目都一样啊，你干什么事儿啊，你只要参加奥运会都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是 啊，理解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个人的对于运动表现的理解上，什么呢？坚持啊，永不放弃， 然后呢这个拼到最后一刻啊，这个拼到力竭等等等，就是个人对运动表现上的一种理解。 嗯， 就是在这些点上其实运动是相通的。 嗯， 但是你不同的运动真的是叫做隔行如隔山啊， 是 不同的运动之间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是难以逾越。 嗯， 比如说一位游泳选手，你去打棒球啊，可能吗？ 棒球， 这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 是。 你说一位乒乓球选手，你去举重、 嗯、 啊，你说这体育是相通的，不可能， 嗯， 啊、不可能。所以刚才我论了说，这个就是在100年的过程中，有6位双奥运动员、 嗯， 他们站上了这个领奖台。其实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有一些运动。你其实你会发现他对运动员的基础需求、基础要求、身体要求有共通之处。 哎， 这6位运动员他都是用了自己身体共通之处，也就是用了自己身体的最擅长的啊这个体运动的方式， 嗯， 然后啊良好的运动表现、刻苦的训练，站上了双奥的领奖台。 是啊，其实我们从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分析哈， 对对对， 这139位双奥运动员、 啊、对， 刚我们说有6位哈站上过双奥领奖台、嗯、但是6位当中只有1位运动员 嗯 做到了同时拿到夏奥和冬奥的金牌。 金牌、 啊、历史上啊、 嗯、 奥运百年历史过百年历史上只有1位运动员 嗯 做到过这一点。这名运动员是谁呢？ 谁 是来自于美国的运动员叫埃迪·伊根。 嗯 啊，这位运动员啊，他在1920年的时候是拿到了奥运会轻量级拳击项目的金牌。 嗯， 在12年之后，1932年的冬奥会上，他拿到的是什么呢？拿到的是4人雪车的金牌。 嗯 啊，百年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就可以，哎，这个体会一下刚刚孙杨讲的，就是运动员是不是做到。运用他身体相通的那部分的技能来去参加这个双奥的比赛。 嗯， 也有一个统计哈，分析很有意思，就是双奥运动员最常见的项目组合是什么组合？在139名双奥运动员当中，有48位啊所谓的双奥运动员从事的都是两个项目，就是夏奥当中从事的是田径， 嗯， 冬奥项目当中从事的是雪架雪车。 嗯， 48位运动员啊，我们看到139个人里边48个人超过了1/3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的大的。就换句话来讲，其实这两个项目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很相通的，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钢架雪车哈、啊、或者说雪橇队，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跨界选材的运动员， 嗯， 也是从田径项目当中 对 跨界选材过来的啊，所以这两个项目啊，它是一共有48位双奥运动员诞生，这是最多的。另外呢，后边这两个项目很有意思哈、啊，排在第2和第3位人数多的运动员是哪几个项目呢？分别是自行车和速度滑冰的跨界， 嗯， 是有18位运动员，双奥运动员是夏奥练的自行车，冬奥是练的速度滑冰。再往下呢，10位运动员同样是夏奥练的自行车，冬奥练的什么是越野滑雪， 嗯 啊。这一共是就是自行车转向过来啊，是有28个人，他们分别是从事了速度滑冰还有越野滑雪。 嗯，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哈，田径、自行车，包括后边哈，田径另外也有8名运动员后来是转到了越野滑雪。 嗯， 换句话来讲，这个田径和自行车这两个项目，在夏奥当中的项目，好像是比较容易跨到冬奥项目当中，就是他们的技能和冬奥某些运动的这个技术特点是相同的。 就是。田径我就能跨一切， 田径跨一切， 对，因为节目开始我们就说田径是体育的这个体育之母啊，他真能跨一切，因为他身体素质达到了，其实你能做很多事情。 嗯， 说这个钢架雪车、雪道雪车，其实为什么田径运动员他跨界多？大家如果看过张培萌的那个中央电视台拍的一些纪录片， 嗯， 就能看得出来，跨界选材就是。它的初始速度要求非常快， 嗯， 就是冬季的我们说雪橇雪车、钢架雪车啊，这个轨道类的这个4个项目啊，一开始都需要运动员他通过本身的助跑， 嗯， 让不管是雪橇也好、雪车也好， 嗯， 达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初始速度， 嗯， 所以什么运动员他的短道的这个也就是10米、20米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这个雪车或者雪橇加速到最快呢？ 嗯， 我想就是短道的这个 田径选手， 嗯， 100米、200米、400米这些运动员，短道， 嗯， 所以就是这种跨界选材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嗯， 啊，这是他们有共同的这个优势啊。 嗯， 其实一开始论你说的第一个那个获得过2枚金牌的这个艾迪伊根，他是2020年的轻量级拳击运动员的金牌， 嗯， 拳击项目，然后32年的冬奥会的四人雪车的金牌。 嗯， 我又看了看他的这个履历，哎呀，这个真是放光啊， 放光， 宝藏男孩啊，先后进入到哈佛、耶鲁、牛津学法律，运动员身份退役之后成为了律师。然后之后呢是这个参军，当了一名军人，上校的军衔退役。 嗯， 而我又看了一下这个照片，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不是他本人的这个照片。如果是的话，他参加的这个项目四人雪车， 嗯， 他是其实是一个驾驶员的一个位置， 嗯， 就是我们叫舵手的一个位置， 舵手啊， 驾驶员，控制方向。那拳击运动员，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就是拳击运动员是在欧美运动杂志运动记者评为全世界最难，叫最运动员综合实力要求最高的运动排第一。 嗯， 他对于反应能力要求太快了， 是， 就是拳击运动员他的这个灵敏度、反应度， 嗯， 其实对身体要求很高。 嗯， 那我们这个可想而知，其实在这个雪道雪车，也就是1000多米的这么一个距离里边。下降的那个距离里面，他能够控制这个雪车，其实对于他反应能力要求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东西吧。 嗯， 那毕竟这也是也100年前的事儿了， 是 2020年的1920年和1932年的比赛。说说那几个， 嗯， 来看看啊，这个论说的自行车选手转为速滑， 嗯。 我看这里边大多数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公路自行车赛的选手转为速度滑冰 的，嗯 嗯， 对， 速度滑冰这里边包括长距离5000米的， 嗯， 也有这个速度滑冰是，你看，大多是五千米的居多，4000米的，这男子速滑1500米的也有，还有就是短道的。我看有一位是从这个女子短道速滑500米的金牌啊，这也是速度滑冰500米的这个金牌。然后呢，他是自行车1000米的奥运会的银牌 ，嗯， 就是自行车这个项目，之前评过一个，咱们之前聊过那个运动手表， 嗯， 运动手表里边有一个叫做你的这个身体的最大有氧阈值， 嗯。 嗯，最多是达到50几、51， 五十一，嗯， 这个有一个比赛，在全世界有一个叫谁的这个叫血氧能力最强 啊，哦， 是挪威的女子自行车选手 啊，哦， 常年保持在93， 嗯，就最大摄氧量 ，嗯，常年保持在93， 嗯， 后来就是前几位基本就是自行车选手， 嗯， 然后呢，越野滑雪的选手。他们这个叫最大摄氧量是最高的， 哦， 所以你看其实他对于身体的最大摄氧量的需求其实是同类的， 嗯，就这是一个基础，嗯， 对，它的基础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越高，或者说自行车选手里面之前我们聊过阿姆斯特朗用兴奋剂的事，他打的就是血红蛋白， 嗯， 你其实就是血里的含氧量。那我们知道在速度滑冰里面之前有朋友采访过那个武大靖， 嗯， 大家也看过关于武大靖的这个不管是电视采访也好，就对于滑冰运动员来说，他们对于身体最大的要求就是你的血氧含量， 嗯， 短时间的就是爆发，就是冲刺， 嗯， 你没有说任何的，你说这个我像马拉松一样， 嗯， 咱们再调一下节奏，没有， 嗯， 上来就是全力的冲，叫做以绝对实力来赢得比赛，没有丝毫的停顿的空间， 嗯。 有时候你看这运动员不就滑个500米，滑怎么那么累啊？你试一试，你不喘气， 嗯， 就是你憋住气，然后你再冲100米， 是， 你看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大概其运动员那会儿的身体反应就是你憋气，然后来短跑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就是身体里面对于你的氧气的这种消耗，肌肉的这种，瞬间的爆发的要求是极高的， 嗯，就是完全达到身体的一个无氧的状态， 无氧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谁能够在这样极限条件之下还能够去摄取一点点 这个身体当中的氧气， 所以自行车选手是一个天生的优势。 对啊，所以看自行车其实转向越野滑雪和速度滑冰啊，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基础是相通的哈、啊。包括田径其实转到越野滑雪，我相信也都是练一些中长距离的田径选手，然后转到越野滑雪啊，他们这种其实也相通。另外哈，有七位选手。这个组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是曲棍球和冰球 啊，这 结合的， 对，他就是冰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一群曲棍球的爱好者的冬天这个叫短道速滑的赛道里面觉得没事儿，然后来玩这个项目，就后来演变成了冰球， 就本来就是相通的， 本来就相通的， 对吧？所以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这五类吧，啊，五类跨界运动员是最常见的啊，田径。到雪车和到越野滑雪，还有自行车到速度滑冰和越野滑雪，然后还有就是冰球和曲棍球啊。 对， 这五类啊，双奥的跨界是最常见的。另外，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啊、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全世界的哪些国家或者说地区，他们诞生的这种双奥运动员是最多的。在美洲啊，一共是有24位。双奥运动员，这24位的分布，13位来自加拿大，11位来自美国。在欧洲啊，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排在前几位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匈牙利、奥地利和比利时 啊。 在亚洲呢，就相对比较少哈、啊，只有日本和黎巴嫩有运动员参加过这个双奥啊。说到日本，其实很多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就是今年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们的组委会主席啊叫桥本圣子啊，是一位女士，她是参加过双奥的比赛，而且她参加过一共7次。3次夏奥和4次冬奥会啊，这是一个这个叫两栖运动员。另外，在非洲，只有尼日利亚出现过一位双奥运动员。其实比较集中的，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在一些欧美国家， 欧洲比较多， 欧洲比较多啊， 像还是多。 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是比较多，另外还有挪威、英国、芬兰、瑞士、荷兰都有双奥运动员的出现。 他们地理位置本身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又有这个冬季的冬季项目的滑雪的天然的资源，又有夏季项目的这些优势资源。你看他们的优势资源是什么？就是山地。欧洲什么运动员多？自行车运动员非常多。刚才你说的这几个国家，包括一些城市，自行车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交通出行的工具。你像在荷兰啊，然后包括在英国呀，这些地方可能自行车更多的是一种出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但是你像在类似于像西班牙、法国，然后奥地利、意大利，就这些山地条件围绕着这个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它的山地条件夏天就是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冬天就是滑雪，当然夏天还有徒步啊、越野跑啊，然后还有一些攀岩啊，包括皮划艇啊。到了冬天就是滑雪，所以本身这些运动员他们叫做跨季训练，冬天的时候我就用滑雪的方式来辅助我训练，或者说一些冬季项目选手到了夏天，他也会用越野跑的方式来辅助他来做训练，那自然可能两项这个叫做体育的运动方式，慢慢的掌握好了之后，哎，发现。就两个项目就通了，原来咱们这个北京举办过几次费雪，大跳台 ，Big Air 费雪大跳台，肖恩怀特，肖恩怀特其实是那几连续有2年吧，来北京这个费雪大跳台里边明星级别的人物。那肖恩怀特其实也是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非常明星的这个人物。 是， 他除了大跳台之外，他还有一项游泳池，对，他游泳池也非常厉害。就是你看这些，尤其是冬季运动项目，这些运动员，他的冬季运动项也是属于跨项的， 是， 啊，当然你说从雪到冰这个跨的很少，但基本上就是雪上项目之间跨越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有， 还是相，还是相通的， 对， 这个也是确实跟这个地理有关系。你比如说像加拿大啊这样的国家啊，他在这个冬天会玩一项目，他到夏天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去找一些类似的啊，我相信， 对， 可能曲棍球到冰球啊，这几个双运动员当中肯定会有来自于加拿大， 加拿大啊，加拿大冰球太厉害了。 对，因为他们冰球，他们还是一个人口的基数啊，人口的基数太大了啊，所以这里边脱胎而出这种优秀的两栖运动员，其实也是有很多。再有，我觉得哈，其实我们一说哈，这个夏奥和冬奥之间跨界哈，可能我们有一种固定思维，那就是说，一般哈都是夏奥运动员先练夏奥项目，然后转到 冬季项目啊，确实事实也是这样的哈。在这139个运动当中，应该要超过一半，至少是大部分都是从夏奥转冬啊。但是也有些运动员 从冬转夏， 从冬转夏，这很有意思。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之前节目中我也说啊，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冬奥项目还是相对起步比较晚一些，所以我们的惯性思维就是。啊，肯定是运动员，他要转向跨界，肯定是从夏奥跨冬奥。但是在一些冬季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就会诞生更多的从冬转夏的这种现象哈。比如说，今年也参加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一位选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他这两个项目也是非常有意思哈。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运动员，他跨界这两个项目，他先练的是冬奥。他练的是速度滑冰 啊， 这个项目在2014年，应该是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是拿到了5000米接力赛的一枚银牌。之后啊，他就这个放弃了这个项目，转去练自己小时候练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他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因为他小时候特别热爱一个运动，但是长大说呢，机缘巧合去练了这个速滑啊，拿到了冬奥会的成绩，他觉得拿到这个成绩已经可以了哈，我在这个运动 到头了， 已经到头了， 到头了， 我要去追寻我儿时的梦想。他转回去练了一个什么项目呢？练了棒球 啊，美国人的棒球梦。 对，他是从速滑转向了棒球， 乔丹也不是吗？是吧？打篮球转向棒球啊， 是，而且他打棒球啊也很厉害。是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旗手参加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最后，这个美国是打到了决赛啊，输给了日本队，拿到了棒球的银牌，所以他等于是双奥这两个项目，其实他这个跨度相对会比较大一些了，从速滑到棒球，都收获的是一枚银牌。 这两个好像完全不搭嘎的两个项目，一个是速滑，一个是棒球，那说明还是热爱吧， 热爱 还是热爱。 对， 人家纳达尔打网球打得好，说踢足球踢得也不错 啊，踢足球也不错啊，包括博尔特 啊，博尔特。 博尔特在退役之后还去了，澳大利亚的一支球队啊，签了一年的合同，踢了几场比赛，确实好像还打进了一个进球啊。 是， 当然他更多属于一种玩票的这种性质啊。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职业足球运动员当中，他虽然技术哈跟那些职业足球运动员一看，那肯定技术 速度快， 但是速度确实在场上还是。能发挥出作用的，毕竟在职业比赛当中也能上场， 永远跑在球的前面。 今儿我们聊的主题是双奥运动员啊，从这些双奥运动员身上，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感受到哈这种体育的力量哈。你说人家两个运动都玩的， 对对，都玩的不错， 玩的不是这么溜哈，玩的 玩一个还玩不好吗？就踢 个 球，你说怎么 踢完是？好，那今天节目呢时间有限哈，我们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70-5756。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街内街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街内街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运动安全啊、运动损伤的这个话题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咱们保险行业的这个资深的从业者，另外一位呢也是受保险啊一直多年在保障的一位运动骑行方面的爱好者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在运动方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运动安全以及运动保障哈，我们平常运动爱好者应该怎么来做。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哈。首先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哈，是来自于咱们北京人寿的李文娇啊，欢迎李老师的做客啊。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北京人寿的李文娇，非常高兴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然后在电波中哈跟广大的这个听友们见面啊，非常高兴。 嗯，欢迎李老师做客。哎，刚刚这个李老师一说话，我觉得声音还挺好听的，声音还挺好听。 谢谢。 之前有过做过这方面的经历吗？做节目啊，或者广播这方面？ 原来啊， 小时候是广播台的是吧？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什么朗诵啊什么的，我原来真的做客过你们的节目，但不是体育，但 不是 体育类的 啊，其他类的节目。 对 啊，一听您这声音就是有底子的啊。来介绍我们下一位嘉宾哈，是一位资深的骑行爱好者哈，吴文英吴大姐，欢迎吴大姐做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那个60后， 60后 啊，退休已经55岁退休嘛，6年了。 嗯， 我既是那个北京人寿的那个 VIP 客户，也是一个健身爱好者、骑行者啊。 嗯，欢迎两位的做客啊。这吴大姐上来，首先就自曝年龄啊，把自己的这个年龄给透露了，确实，也很不容易啊。作为60后啊，现在还一直在坚持运动吗？您 对， 一直都在， 一直在坚持运动 啊。这个运动的频率也是挺高的，每天或者每周， 因为主要是还是爱骑车嘛。 嗯， 就是基本上在室内的所有的。基本上是以骑车作为交通工具，3-5公里的地方全都骑车， 50公里之内哈， 啊对， 选择骑车， 50公里的之内， 50公里以上选择跑步， 那个就是骑车当中等于是又锻炼了身体，虽然就是还不堵车，是吧？开车太慢，开车太快，走着太慢，骑车正好。 正合适，还能锻炼身体，哎， 还能锻炼身体。 是，我觉得这种通勤的锻炼方式真的特别好哈，也不太耽误事儿啊。 对， 而且在这个每天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把我们身体给锻炼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主要来聊的是啊，这个锻炼的习惯非常好哈，有很多朋友现在锻炼习惯都有养成啊，每天每周都会坚持来运动。但是在运动当中，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啊，应该怎么办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这个保险行业啊资深的人士，来自于北京人寿的这个李文娇老师。其实说到北京人寿啊，我知道北京人寿最近也开始来这个跟我们徒步协会来合作来办比赛了哈。 是的。 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这个首扇杯的比赛。 没错。这个首扇杯呢是北京人寿和这个徒步协会然后共同创办的。我们创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为了希望有更多这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自己和对家人的健康更为关注。那正好呢这种方式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那北京人寿因为作为一家立足于北京然后以北京命名的保险公司，其实它还承担着很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响应这个全民健身，包括营造这种健康的氛围，也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那这次这个徒步大会呢，正好就为我们这个广大的健身爱好者，包括徒步的爱好者，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健康平台。那么同时呢，它也符合我们北京人寿身边亲人的这么一个活动的服务宗旨。未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得到来自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爱。那我们有一个叫北京人寿首善人生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是啊，参加这种比赛相信大家心里都特别的踏实哈。北京人寿合作的比赛，这个 应该是不会出事儿哈。如果一旦有了意外情况，也有非常充分的这样的保障。 对， 其实刚刚听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最近是不是到了体检季哈？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公司怎么样啊？反正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最近是这个体检季，最近 上 体检， 现在 都是哈。 对，而且现在体检特别不好约， 不好约， 几乎都排到那个就十二月份去了。 哎，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身体啊，对于自己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关注啊，越来越上心。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两年这个体检哈，都给忘了这事儿。当时小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对自己的身体不够上心，不够关注啊。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对自己负责哈，才是真正的负责。自己永远是对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呢，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就是运动当中的保险，其实也是一样啊。保险跟体检其实起的都是一个就防患于未然的。这样的作用哈，不是说这个问题真到出现了啊，已经不可挽回了哈，我们再去想办法，这个时候往往啊就已经是说这个亡羊补牢，其实也已经晚了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些活动都做在前头，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啊，这个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近几年呢也在策划一些线下活动啊。我参与这些线下活动的过程当中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为参与活动的朋友购买这个保险啊，这是说，因为有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参与的这个活动啊量并不是特别大啊，比如说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徒步啊、跑步啊，里程也不是特别长，大家想有必要购买保险吗？但是其实这个哈，但凡有过举办活动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保险一定是一个活动的一个硬杠杠，就是什么都能少啊，参与活动的人员这个保险一定是不能少的。 对，我们这次就为所有这个参加徒步大赛的所有的参赛者哈，都提供了保险保障。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大家能够通过这种活动，能够提供能够提高啊大家对这种健康风险的敏感度。然后也不断的提升自己这种风险防护的水平和意识啊。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理性的去选择健康的这个产品啊。那么有这种健康观念，用这种新时代的工具全身心的呵护自己。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提高健康意识啊，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这是每一个运动人群我觉得现在是都必须要来掌握的哈。就比如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些比赛当中都会看到啊，有一些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轻一点的哈啊，这个脚伤了呀，脚崴了呀，有严重一点的，甚至到这个心脏骤停啊，这个在我们现在这种大众健身的体育赛事当中哈、都挺常见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何把这种东西，就是万一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有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保障，我觉得这个就可能要跟这个吴大姐这边来聊一聊了哈。您常年坚持一直是骑行啊，自行车，我们知道自行车这个运动啊，它其实对安全防护的要求挺高的啊，比如说从装备开始，包括从你自身骑行的这个技术啊，选择的这个线路啊，包括参与的活动、参与的比赛，非常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速度比较快。你说你徒步啊、跑步啊，你再怎么样啊，可能速度也都那么快。但是骑车可不一样，尤其赶上下坡哈、放坡的时候啊，那个速度，如果控车控不好的话，那个真是对人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啊。所以您能不能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从您这么多年骑行的角度来出发哈，就是在这种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安全防护主要应该 注意 预先做到哪些点？哎，应该注意哪些？ 我这个骑行啊，是从小就是那个就喜欢， 从小就开始 喜欢了。从小啊，那时候家庭也困难，就家里有个大二八车，都够不着，就骑在大梁上 啊，大二八啊， 然后那个 我记得那大二八车有时候 还掏灯 啊，对，女孩骑从那个掏着骑， 哎，对，叫掏灯，好像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 哎呦， 就是那时候的孩子都属于放养，父母都是那双职工，然后那个工作特别忙，早出晚归都见不着孩子，我们就那个都住平房嘛，然后就跟着哥哥姐姐什么的就是骑行骑车的，先头是掏灯，后来就骑大梁上，那时候是好玩嘛，觉得啊，但是。慢慢的吧，就是这种喜欢，对骑车的喜欢嘛，就一直延续到，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吧，就是生活当中。然后呢，后来就上学也骑车，上班也骑车，骑车给我带来的好处啊，就是特别的多。先从健康来说吧，就是从小，我现在60多岁了，就 就几乎没得过病。 嗯 啊，就是我就觉得得益于这个骑车、 嗯。 骑车呢，实际就是原来是一种爱好，就是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对身体也确实起到了这个健康的这个作用，等于是就是对身体的保障啊，体就是这个体质素质，从素质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是常年的骑，还不是说那个就是我骑行是贯穿在生活当中，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为了锻炼去骑车，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是啊， 就是上学上班，然后工作。我工作是那个银行，就是搞外勤的。 哦， 干外勤就是下户，客户一天就是 跑来跑去， 四九城的这么跑， 嗯， 天天这么跑。完了就是觉得吧，这个锻炼完了以后吧，也方便工作。你要是真是坐车，可能一天去不了那么多客户。 嗯， 那是每天 骑车效率还变高了， 哎，效率高了，对，效率高了。然后那个，对自个儿的身体健康也起到了好的作用。之后吧，就是精神。就老有使不完的劲儿，就是周围的人不锻炼哈，尤其是那个单位有那些年轻的，他们不爱运动，就明显的还不如我这个岁数大的人的身体素质好。 那是您这个车龄太长了， 对，就是你就觉得工作，同样的工作量吧，可能跟那个不锻炼的人相比，就比他们那个精神多了，他们就干着就老觉得特别累，喊累啊，我就觉得使不完的劲儿，然后。每年单位也体检啊，我这个单位一直倒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倒比较注意，体检从来都是各个方面都合格。然后退休了以后呢，就是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就更多了，原来是上班骑车嘛，然后就是 这点 有意识的去全国各地骑， 哦， 就是又玩了又游山玩水了， 哦，是用长距离的 骑行，哎，对啊，就是都是 长途穿越那种的， 哎，对， 哦， 一般就是你像北京这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你比如上西藏嘛，就把车拖到成都 啊， 从成都慢慢往那边骑， 是 啊，然后上漠河啊，拖到那边然后慢慢骑， 哎呦，那您这骑行经历真是， 就是这样啊，反正还出国， 出国骑， 啊，就是对，就是人家都是那种坐飞机啊什么的，可能经济条件，像我们经济条件一般，然后就是又骑行了嘛，又达到这个去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吧，达到了这个目的， 骑车出国，骑出去， 对，骑车也是到了那个当地 啊， 去那个， 我觉得您这不是经济条件一般，您这身体实在是太好了， 对对，就是。反正确实给带来了好多好处啊，那个，但是就说同时吧，我想提醒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吧，啊，听那个还是得注重，还是得就是有这个医学常识吧，因为在这个骑行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吧，啊，那个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有一次骑车的时候，就是速度也挺快的，反正啊。完了就 是在小心，是在工作中骑吗？还是您退休之后自己出去？ 自己出去骑 啊，自己出去骑的时候 啊，对，还有就是说骑行的时候得注意这些装备，最起码得戴头盔吧， 头盔 啊，最起码戴头盔。 嗯， 然后那个你长途骑车的话，那个肯定是这个身体屁股什么不太那个方面的话，就还是骑上专业的骑行裤。 嗯， 它有那个垫子嘛，护垫嘛，啊，骑起来能够减少摩擦嘛什么的啊。然后后来我那次呢，就是摔了以后吧，就摔了啊，摔了以后呢，就是那个没有这种医学常识吧，也不疼，腿也不疼，不疼呢，当时就觉得不疼就起来，还接着骑呗，就是自己因为平常就很皮实，像我们啊，就是北京像这种中老年骑行的人特别多，我们那周围也都是这些人，就是非常皮实，摔了就摔了，起来了。起来以后再蹬就觉得腿没劲儿，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哦， 也不疼，实际那时候骨头已经折了，但是他没错位，就当时就不疼，这都是后来大夫给介绍，后来完了之后 自己还不知道还骑呢， 自己想就是上去以后腿没有劲儿，实际那时候骨折了以后腿是没劲儿，他没有他不连着嘛，就是股骨劲大跨着，完了我就下来了，下来这个腿一失上劲儿，就是左腿嘛，然后右腿一跨，左腿这不是在地下吃着劲儿，右腿下来，这时候 他当时因为已经是折的状态，这样呢吃上劲儿以后他就错位了， 嗯， 这个股骨筋骨折了以后他底下这个就上去了，错位了以后就严，就那时候已经疼得不得了了、 哦、 错位以后疼的，就是提醒大家什么呀，就是嗯，摔了以后先不要忙于起来， 嗯 啊，千万别起来， 先观察一下自己到 底怎么样了，哎，对，观察自己胳膊腿，哎，对对对、嗯、坐在地下是吧，观察嗯、四肢， 嗯， 各种那个能不能，也就是动的时候也非要缓慢，就是别、 哎、 那这个很那个随便的，就是旁边，尤其是旁边的人啊， 没错， 就是大家吧还是增强点这个医学常识，就是 就别轻易动它、 这个、哎，对， 别 轻易 动 啊， 对，没错， 就咱我说的就是对骨头伤害的啊，对骨头伤害， 就是因为很多的伤害哈、啊、我这儿这个插进一句话，其实都是来源于这种二次伤害、 嗯、哎，对， 都不 是 说第一次是摔了之后啊可能还好，你要是正常处理的话呢可能伤害没有那么重， 对， 坏就坏在说我觉得没事儿，我起来我再试试， 对， 右一下、嗯、这一下一般 就伤害就比较大。我这二次伤害您知道到什么程度啊、 嗯、 后来就换了、 嗯、 我现在是假的股骨头、 哦、 就整个换的，整个髋关节全换了， 哎呦那真是挺严重的 啊、 嗯、 就是如果没有这二次伤害大夫说就穿个钉就行了，就是只要只穿钉，因为它是骨折嘛、 哦、 穿上钉打个钉子就行，但是我现在是错位了，错位了以后做手术的时候大夫说牵引对不上， 嗯， 就是这个就咱们这个股骨头和这个什么对不上以后，他说会以后会有可能股骨头坏死， 嗯， 他对不上的话他只能给我换了， 嗯， 所以就是这个损失太严重了，就是但是就是无知嘛，这老说无知无畏，这无畏太那个什么了啊，所以就提醒大家得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还有一个呢、 嗯、 就是嗯得有这个保险意识吧， 嗯 啊， 像您出去骑这种长途的都会上保险吗？ 啊，我平常就上保险、 啊、平常就上， 平常我就是、哦、我这不是，这是我的那个保险客户经理，就是文娇师、哦、啊、 嗯、 然后多年的我们多年的关系了， 嗯， 就是我对保险的意识嗯主要是可能也源于我工作，我是在单位干财务工作， 嗯， 干财务工作，然后我们那是国营大单位，好几千人的单位，对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就是嗯、单位那是必须注意的啊，嗯，所以就是那个我正好负责这方面， 嗯， 负责完了就是我们单位就是上了保险之后，就是出了险之后就是保险公司的理赔啊什么的都是受益，我们是图书搞图书的，嗯，十几亿的图书，嗯，那个财产险，然后汽车拉书的那些司机的人身险， 嗯， 人身就是意外嘛什么的，就是所以我就是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接触这个保险，工作就接触，就跟保险公司有接触，所以自己这个保险意识挺强的，挺强的呢。就在这回我受伤之后，的确也受益了， 嗯 啊，我这个文娇她是我的。嗯，客户经理他第一时间就去帮我理赔、 嗯、 啊，得到了这个赔偿。 嗯， 嗯那个当然了，这个理赔金额是跟你上保险多少有关系。 是 啊， 嗯， 我这个是意外险。 嗯， 就是意外险，就是说你不非得有大型活动的时候上那种临时的， 啊、就生活当中， 哎、就是，平常你就上一每年啊，对，嗯、 哎。 我就一直多少年都一直有这个意外险，意外险呢它也不是说大的，他们那个公司就是猫抓狗咬都管啊，就是小的意外他都管， 磕磕碰碰 啊，磕碰啊什么都管，就是嗯反正我就说在这儿，因为我不是说是他们的，就是我是受益者嘛，所以我想跟听众朋友说、 嗯、 就是有的人买保险觉得好像那个是骗人的什么的啊、 嗯、 我确实受益了、啊、 嗯，这个我说一讲这个保险确实不是骗人的，确实不是骗人的、 啊、对， 他有不管是像您说的这个人身意外险，还是组织这种大型的活动哈、 啊、 这种体育竞赛方面哈，这个保险都不是说非常必要的，它是必须的， 哎，对、 啊、 对， 它是一个必须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它是帮助我们主办方也好，或者是让我们参与者也好，然后规避风险，或者说把这个管控风险的这么 这么一个东西啊， 风险的损失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啊！他绝对，你要说骗人，那肯定不是骗人。 不是，他就是好多人对这个老，就是对保险有的时候有误解。 是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啊，请到了这个文娇老师啊，从事这个保险行业很多年，很资深。刚刚这个吴大姐哈，用自己亲身经历说哈，运动当中同时注意保险，这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不光是提醒给咱们骑行爱好者啊，也是提醒给咱们所有的运动健身爱好者，包括提醒给咱们其实每一个咱们这个正常生活的人哈，其实购买保险确实都是非常必要。尤其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体育方面这方面，这个文娇老师其实也想这个就问您一下哈，其实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啊，其实咱们保险的业务也在每年都在发生着不断的迭代和变化哈。您能不能从您这么多年从业的经历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比如说咱们说到体育运动这方面，可能在很多年之前我们不会为一个大型的体育活动说当门我们推出一种什么样的保险，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险种做得非常细了哈， 对对， 特别特别细，你都是觉得啊，这个就是细到这一个特别特别怎么也不叫垂直，就是特定的这么一个情景， 对， 它也能专门 特定的人群， 特定人群， 对对对， 特定情景也能专门上这保险。后来我们一发现都有啊，做的真是越来越细了。您这么多年这个从业下来，是不是也深有感触这方面？ 是的，是的，因为保险它的发展速度其实还是很快的啊，包括像您刚才说的产品的迭代 是 啊，其实是就是我们说就是一款保险产品，包括尤其是相对于比如说像意外啊、医疗啊这种保障类型的产品。其实它不仅仅局限于保险保障，那比如说我们说医疗险，它其实贯穿于整个我们包括预防，对吧，包括体检，我们从体检的时候就开始介入了， 是， 哎，体检预防包括治疗后续的跟踪包括后续用药等等，我们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控。所以它保险不仅仅局限于说我只提供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后续的一系列的我们还有很多的附加值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是销售过一款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保险，那个就对于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不爱运动啊，然后就是工作特别忙，因为其实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都跟我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就是对吧，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对吧，都忙于工作，很少有运动的时间，可能我们做的时间长了我们都没有意识说哎呦今天我一天都没有运动，对吧。那像这种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保险呢，它还配备专门的这个心电的这种动态监测的手环。对，就是我们还会提供这种附加值的服务， 有实体的东西了， 没错 啊，大家一看这肯定不是骗人了啊，都是实体东西出来了是吧。 是，如果就是说您是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障者以外呢，我们还提供这种服务，那它就会有这种久坐的提醒，包括对于你这个心电监测的一些数据的分析。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能你不可能老去体检，但是这种数据的分析呢它时常会有的。所以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保障。 其实我觉得刚刚通过您这个，我们包括其实我在内，对于保险这整个行业，我觉得都可能要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和认识了。不是简单的我们理解说啊，我们挣保费，然后有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出险，不是这么简单的而已。像您刚刚说的这种附加值，它其实是全方位的为我们生活保障来提供一个完善的服务。 没错， 现在其实是更倾向于这方面的一个发展了哈。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其实我们不光是做这个徒步大赛啊，包括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一个北京人寿亲人节的活动，我们还有这个什么银发杯的乒乓球大赛，就是专门给老年人的。其实这也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是没有办法再上这种意外险的了。 对对 对，我们还提供给老年人就是专门的这种意外手环，我不知道就原来北京台都介绍过我们这个啊，就是专门给 是我知道， 哎，对对对啊，专门给老年人提供这种意外保障，就是在外边遇到这种救护急救的时候，哎，拨打这个老年人手环后面的这个一串的这个急救的号码，就可以直接对应他的这个身份号码，这样呢这个比如说999在做急救的 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内联系到他的家人。 哦， 啊，我们这个叫旧服务啊， 嗯， 就专门为岁数大的老年人设计的。对对对， 啊，这名也起的不错啊，旧服务哈，一语双关。 是是是，嗯， 哎，我觉得真的啊，现在整个这个保险行业整个的迭代和升级真的也是非常的快啊， 嗯， 而且我相信随着后面其实我们生活的越来越好哈，人们需求的不断增多啊，未来我们保险肯定还会越来越精准的哈去捕捉到。就像刚刚这个文娇老师说的哈，很多的特定人群，包括特定的场景啊，精准的捕捉到为，我们这些参与这种活动的人群也好，或者是活动主办的这些主办方也好哈，为他们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哈。我们已经不是说哈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是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确实有限哈，跟两位一聊，觉得时间过得这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我觉得今天节目确实这个收获还是挺多的哈。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也是对我们保险有了更全面啊、更深入的认识啊，包括通过这个吴大姐这边的分享哈、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运动安全这方面，可能也有了更多的体会。其实我们还是最终哈、啊，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提升这种自我安全保障的这种意识，不论是通过我们其他运动当中的一些安全这个装备上的保障也好，自我防护意识的提高也好，或者是保险的购买也好，这其实都是手段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把这个意识建立起来，要知道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然后。就会去想，哎呀，这买保险也不错哈、啊，或者想这个买头盔也不错哈、啊，自己给自己规划也不错哈、啊，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在运动方面啊，运动是一件特好的事儿，就像今天两位都提到了，运动非常好，但运动方面的这种风险的规避啊，同样我们也是需要时刻绷紧这根弦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哈、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哈、啊，再次感谢两位哈、啊，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敞开。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